气。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依，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我们来说说廖一梅的故事。廖一梅1970年生人，编剧、作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代表作有戏剧《恋爱的犀牛》《琥珀》《柔软》，散文集《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电影《一步之遥》等等。人物空间人物志正在为您讲述廖一梅的故事。廖一梅很久没有出席过公众活动了。2018年初，《恋爱的犀牛》在北京喜剧院上演第2500场，他难得的现身现场。这部19年来盛演不衰的话剧被誉为永远的爱情圣经，更是先锋话剧界的传奇。作为编剧，廖一梅是万千观众心中的金剧女王。这部话剧之后，她还写过《琥珀》《柔软》，一起构成自己的悲观主义三部曲。从恋爱的犀牛到琥珀再到柔软，三部话剧几乎代表了廖一梅的前半生。第2500场演出前几天，廖一梅的丈夫恋爱的犀牛导演孟京辉问她有没有什么要和观众说的。廖一梅说，已经19年了，我觉得让我再谈论她太难了，她已经长在了我的生命里，我的前半生都在恋爱的犀牛里度过了。恋爱的犀牛诞生于1999年，那时的廖一梅刚刚经历过一段运气超差的日子。大学毕业以后，她在出版社待了两年，之后辞职做了电影编剧，但完成的好几个剧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搁浅。为生计，廖一梅写起了电视剧，但真正想写的还是话剧。她说，写电视剧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语言被完全束缚住了。电视剧有它自己的特点，它的一切要从日常写起，但是我觉得语言本来就是一把锋利之剑，如果总是被插在剑鞘里不能尽情挥舞，就让我很不满足。或许正因为如此，廖一梅在写《恋爱的犀牛》时专门摒弃了原先构想好的传统话剧形式，循着自己的内心和追问写得任性而肆意。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为她做出种种改变，想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只求她不要离开。抽象的叙事让人耳目一新，诗意的语言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颇多共鸣。关于这部话剧如何影响年轻人有无数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孟京辉工作室的剧团里有一个漂亮女孩，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刚上学时有男孩追她，写了很多热烈的情书，那些信实在写得太好了，女孩子深受感动，接受了男孩的追求。一年以后，她发现男孩的情书其实都是抄的，来自《恋爱的犀牛》。那个时候的话剧市场还很萧条，国营剧团的日常演出也就几场而已，先锋话剧更是一片空白，《恋爱的犀牛》能被搬上舞台颇为不易。导演孟京辉为了让投资人放心，把他和廖一梅刚刚从单位买的婚房，也是小两口的唯一财产作为抵押，结果投资还是没有拿到，后来还是因为老友帮忙投给他们一大笔钱，不过也不是投资，算是借的，因为剧组商量如果亏本了就把廖一梅卖了， 卖给随便哪个剧组写剧本来还债。直到今天，廖一梅还困惑于这部剧的成功，说这是一个特别自我的书写，有些台词就是我的日记，是我的个人感触，没有运用过多的技巧，这是一种像喷发一样的感觉，我很受宠若惊，不理解为什么那个个人的东西会被人们理解和喜欢。这个问题在这么多年里也被人无数次问到，廖一梅最终归结为，人在形态上有变化，但每个人从年轻时走来，内心的困惑和感受都一样。廖一梅说自己已经很久不看恋爱的犀牛了，她说其实到这部剧演到第十年时，我已经不敢走进剧场了，因为一走到剧场，我就会有一种时空倒转的感觉，我会想起我年轻时的执着、激情、拧巴和痛苦，这些演员把这些感觉都表达了出来，这些感觉被保留在了舞台上，但人总会改变，人并不怎么需要经常去时空倒转，生命需要往前走，生命有太多的风景，你并不想只看一种风景。第二部话剧作品《琥珀》首演时，廖一梅35岁，她当时追问的问题是，人的情感究竟来源于什么？爱情潮起潮落，开始又结束，结束又开始，周而复始，这到底是命运，还是因为存在着某些不知名的力量？人们都喜欢称呼自己爱的人叫我心爱的，琥珀这个故事就是从心开始。剧中的男主角是个堂皇式的花花公子，患有心脏病，刚刚完成了换心手术，女主角则集天时与心机于一身，她的未婚夫遭遇车祸意外身亡，捐献了遗体，得知心脏被转给男主角后，她带着秘密和企图来与他交往，两人因一颗心而牵扯到一起。这样纠结的爱情，廖一梅本想写一个纠结的结局，将两人困在相爱相杀的牢笼里不得解脱。在第一稿的结尾中，发现真相的男主角用吸毒的方式想自我毁灭，无计可施的女主角为了保全他的性命报警，将他送入监狱，两个绝望的人隔着一扇阳光照不到的铁窗，被残酷彻底吞没。当时廖一梅已经怀孕，一直穿着防辐射的外套在电脑前写作，最后阶段她停了下来，准备生完孩子再结尾。这场生命中的意外也影响了琥珀的结局，廖一梅不希望把孩子带入一个悲观世界，说一个人把新生命带到世界上，让他开展人生旅途，首先要对这个世界有信心，就如剧本的名字琥珀，经过上亿年的沧海桑田才会变成珍宝。生活在现实中有卑微脆弱的一面，但经历了磨难之后也会锤炼出自己的光芒。最终对生命从来不肯有好感的男主角躺在病床上对女主角袒露心迹，因为你我害怕死去，带着和解的可能与希望，这部戏落幕。蓬勃伟大的新生命打败了一切困惑痛苦和纠结。在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里，廖一梅写道，人没有获得幸福的天赋。2008年9月，他应邀参加《心理月刊》杂志举办的授奖典礼，到现场他才知道自己被授予的奖项名称叫做更好的生活人物。上台致辞的时候他非常尴尬，笑称大家是不是弄错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活得很拧巴。那时候的廖一梅家庭事业都顺风顺水，孩子在渐渐长大，两部话剧作品都很成功，孟京辉特意为演出恋爱的犀牛而打造的蜂巢剧场也正式开业了。 但越是繁华盛景之下，他的内心就越困惑。年轻时用话去思考的那些问题，这么多年过去并没有答案。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从一个几乎不怎么出门的宅女变成了一个饭局达人。他的朋友们大多比他年长，聪明而有才华，比如王朔、姜文、刘索拉等等。王朔是廖一梅的老友，第一个付钱让他写电影剧本。姜文和廖一梅很像，骨子里都是内向的有些古怪的人，不管外在表现如何，不真合群。刘索拉则被廖一梅称为798的女巫，有效地治好过她的头痛，俩人总待在一起谈玄论道或是弹琴歌唱。廖一梅特别希望从他们身上找到答案，这些看上去很完美的人对这个世界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又将自己归至何处。聚会、聊天、玩乐，很多时候似乎都同声同气，但廖一梅渐渐明白，没有人能给她答案，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她说，在他们身边我受益良多，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字路口，我完成了柔软，也知道应该走向哪里了。柔软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变性的过程中与绯闻缠生的女医生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情感，还有界定不清的性关系。在剧本的手记中，廖一梅提到了一件事，儿子所在的学校组织学生去中山公园秋游，说好8:20在公园东门集合，司机将他送到公园时晚了10分钟，他因此坚决不肯进园，说别说10分钟，晚1分钟也不行。事实上，儿子特别盼望这次秋游，前一天还和爸爸一起做了三明治，但因为这10分钟的迟到，他认为一整天都毁了，并且宁愿毁掉它而不做任何补救。廖一梅吃惊极了，在儿子当时那种不可理喻的愤怒和沮丧中，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认为任何一点不完美的瑕疵都会毁灭整个事物的价值。自己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和这个潜意识作战，现在儿子也开始了。廖一梅对记者说，我年轻时是一个绝对拒绝这个世界的人，我只想接受想象中的完美世界，总有一个幻想。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一个状态，认为自己内心的世界比外面的世界要强大无数倍，而且是以一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心态，希望把这个世界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理想梦想。我和孟京辉都是这样的人，都希望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戏剧，改变审美艺术的状态等等。在柔软的结尾，几个悲剧性的人物相拥而笑，结束了他们的故事。这其实是廖一梅为自己所选的态度，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拒绝这个世界是需要巨大的力量的，但在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发现其实接受比拒绝需要更大的力量。我年轻的时候甚至不能接受有太阳就有阴影，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折磨，是一个你和世界相互冲撞、试探、揣摩对方力量的过程，也是探寻世界的真理的过程。2011年，从恋爱的犀牛到琥珀到柔软，廖一梅说自己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希望自己是一个能够接受这个世界的柔软的人。廖一梅1970年生人，编剧、作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代表作有戏剧《恋爱的犀牛》《琥珀》《柔软》，散文集《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电影《一步之遥》等等。人物空间人物志正在为您讲述廖一梅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廖一梅和丈夫孟京辉如今也柔软起来。她说，我和孟京辉脾气都非常倔，这么多年发生过无数次的冲突。年轻时我们之间是一个相互较量的过程，两个人在一起就像两个齿轮，需要磨合。到柔软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达到共识，现在就是谁更坚持，另一方就会妥协。虽然恋爱的犀牛和琥珀被无数痴男怨女奉为经典，廖一梅却跟记者说，自己写的不仅仅是爱情。 他说，爱情是我愿意打开的一扇窗，我写的是一个自我认识和世界对抗的过程，一个不断接受打击、挫折和不完美的过程。以先锋话剧起家的廖一梅曾经在琥珀里写过一句台词，说大众审美都是臭狗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大众审美不是民间审美，我要唾弃的是被商业操纵的审美。至于时下那些流行剧，他说每一代人都有他的特征，那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代人都是孤独的，无论社会进入到了什么阶段，无论是哪一种戏剧，他们都会找到自信和出口。对于自己的创作，廖一梅说，我不想飞到天上去，也不愿意随波逐流，我要有独立的头脑和思考，不被生活中的琐碎所打扰。在廖一梅看来，作家很少有快乐的，人类其实更能理解痛苦，因为人在痛苦时可以感同身受，快乐总是很快被遗忘。我写作向观众呈现生命中的种种，希望读者和观众能获得某种信心，像我这么拧巴的人最终也能拥有欢乐。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什么文青都爱廖一梅，作者说认识廖一梅是因为她的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那时她还不红，我也还在念高中，尚未涉世，也没谈过恋爱，单纯被这段有些沧桑诗性的话打动。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廖一梅在书中传递的悲观主义世界观。她说，我热爱悲观主义，热爱悲观的认知滋生出来的无所畏惧的力量。悲观主义不是情绪，更不是情调，而是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因为有了悲观主义垫底，我们得以更偏执、更努力、更有勇气，去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可能失去更多，除了精力，我们什么也无从获得。再后来进入大学，在剧社阅读并排演了他的悲观主义三部曲，从恋爱的犀牛到琥珀再到柔软，这三部跨越11年的作品，在角色塑造和背景设置上都可以看出廖一梅的蜕变，从犀牛直白有力，爱情的信念感纯粹喷薄，到柔软中角色深陷生活泥潭的疲惫，从犀牛暗示日复一日的梦想，到柔软中只剩酒吧的午夜颓废和10寸高跟鞋，从犀牛目光里只有爱情的偏执，变成了柔软中与周围真实的人发生心灵交换与关系，渴望和尝试去了解。而不变的则是廖一梅悲观主义情怀下角色的生存姿态，勇敢、热烈、执着、不自由、渴望超越，是他强劲浓烈的个人风格，疯狂、露骨、痛苦、失意中混杂尖刻，是他对现实绝妙的讽刺和隐喻，形形色色的人物，犀利的黑色幽默，是作品中聚焦放大生活矛盾与困境的戏剧性，让人读得一会儿像是溺水，一会儿像是飞翔。廖一梅作品中的偏执、任性、自我、感性、非理智、潇洒自由、渴望打破束缚、无视道德规范背后，是人格独立的表达，生活方式的坚持，对盲目从众的抗拒，面对生命固有困境的倔强和不服输，充满了生命可能性的实验探索，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而这些也就是真正的文艺青年所坚持的态度。所谓的文艺青年，是一个挣扎、困惑、跟世界抗争而没有更大力量的状态，他们不认同这个世界的念头，是他们成为不满足于市井生活的想法的人，他们和庸俗对立，有着超越世俗的愿望和强烈的精神指向，渴望去揭开表象，探索内在的世界。廖一梅曾经借一个故事诠释过文艺青年的状态，讲他一个女朋友迫于双方父母压力和家境贫穷的男孩子恋爱以后分手，女孩在相亲找到跟她对等的普通人以后，终于走到了谈婚论嫁。有一次未婚夫带她出去玩的时候，她在小区门口碰到了送快递的车，送快递的那一位就是这个女生的前男友，前男友从车上下来以后给了她一个她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根本跟在一起的时候一样的美好放松，完全不像是多年没见过。她因为这个美好的笑容觉得受到了祝福，最终跟未婚夫结婚生子。 而故事的结尾是前男友在她结婚生子之后才慢慢的选择了结婚生子。廖一梅说，如果这个故事她十年前听到，会对男孩非常愤怒，会写剧本电影，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读这个故事。而这种状态里的人也许就是文艺青年，他会把它变成一个爱情的悲剧，或者不相信所有一切的根基，于是用它来写小说、电视剧、话剧，成为创作的源泉。廖一梅说，但现在我觉得这个男孩有比通常的人更大的心，更大的爱，才能给出完全的祝福和笑意。他希望他的前女友生活得好，不愿意两个人生活在痛苦和纠结中，选择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他因此自嘲，自己这状态就已经不那么文艺青年了。而在柔软的结尾，廖一梅也以三个悲剧性角色相拥而笑结束了他们的故事。文章最后说，而你现在的选择呢？你是还在孤独对抗的姿态里挣扎，还是也已经开始变得平和安详，在岁月的侵蚀里获得自由呢？说真的，无论你在哪个阶段，是不是文青，每个走过青春的人，每个真诚渴望过生活的人，每个独立反思过生活的灵魂，都该读读廖一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就是这样，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我是刘丽，明天见。 为你守候一扇窗，不管黄昏或黎明，生命每一次跋涉，付出每一份情，为你守住一份缘，放开风不在乎，生命每一份等待，换回每一寸心，给你琥珀的心，琥珀的情，你是我一生的风景。上天让我与你相识，一生不悔的执着，只因这世间有你。